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28集。姐姐喜欢年纪小的二。桑稚刚上初一的时候，因为在课堂上惹怒了老师，所以他偷偷拜托了段嘉许去帮他见老师，当时傅正初也在场，因此他一直认为段嘉许是他亲哥。前些天桑稚国庆放假回来，是段嘉许来南吴机场接他的，两人当时恰好碰见了到机场接人的傅正初。那天注意到两人亲密的举止，傅正初极其难以接受，像是三观被人颠覆了一样，之后还发微信委婉地劝导了他一番，试图让他回头是岸。桑稚觉得无语，指了指桑岩，这个才是我哥。桑岩插兜站在原地，神态居高临下。 哦，哥哥姐姐好，那桑稚你别把我之前的话放在心上，是我误会了。 傅正初挠了挠头，也解释了一句， 那我先走了，我跟我舅舅出来买。 没等他说完，突然有人扔了几袋巧克力牛奶到他面前的购物车里，发出啪嗒几声响。顺着这举动，众人看了过来，来人是一个高瘦的男人，穿着深色衬衫，袖子挽到手肘的位置，他的肤色白到病态，额前碎发稍稍遮挡了眉眼，眼角弧度微扬，锐利冷然。男人的脸上不带任何表情，目光从他们身上扫过，眼神漠然到像是看着一堆死物。他模样生得极好，却跟桑岩和段嘉许的气质全然不同，像是一朵无人能采摘的高岭罂粟。温以凡和桑稚都不自觉地多看了几眼。傅正初盯着他扔进来的东西，随口问道， 舅舅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喝巧克力牛奶了？ 男人没应声，抬脚往另一头走。在这个时候，桑岩散漫地出了声，傅时泽。傅时泽脚步停住，转头轻描淡写地往桑岩的方向看，仍然没有半点要说话的意思。旁边的傅正初觉得冷场了，立刻开始缓和气氛， 哥，你认识我舅舅呀？ 桑岩下巴稍扬，没有说话。见状，傅正初看向傅时泽，用眼神示意他说几句。傅时泽上下打量着桑岩，情绪没有任何变化，他微不可察的颔首，冷漠地收回视线，又继续往前走，看着像是很看不上对方这种套近乎的行为。温以凡还是头一回见到有人这么给桑岩脸色看，他觉得稀奇，继续盯着傅时泽的方向。傅正初格外尴尬，勉强解释了一句，我舅舅最近嗓子不太舒服，哥你别介意啊。而后他跟其他人道了声别，立刻推着购物车追上傅时泽。桑稚又把这件事情点出， 哥，人家好像不认得你。 哼，桑岩毫不在意的啊了一声。温以凡的目光还放在傅时泽的背影上，也问， 你认识吗？ 嗯，以前也在一中，比咱们小一级。 桑岩瞧他，平静地解释。温以凡点头，视线仍然未挪开，周遭瞬间安静下来。过了一阵子，温以凡突然注意到不对劲，转头看向桑岩。与此同时，桑岩也出了声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， 好看。 这话明显是误解了他的行为。温以凡正想解释，桑岩眼眸漆黑，捏住他的下巴，一字一顿道， 你眼睛怎么不干脆长他身上呢？ 发 返程的车上，几人聊着聊着天，不知不觉又说回刚才的事儿。说到这儿，桑稚觉得奇怪，忍不住问道： 哥，我那个同学把段嘉许当我哥了，你怎么不觉得奇怪啊？ 哪奇怪啊？我以前也以为你把他当亲哥。 桑岩闲闲道：这事儿也过去好几年了。桑稚死猪不怕开水烫般的坦白： 我初中的时候让段嘉许冒充你去帮我见老师了。 我知道。 桑岩抬眼： 啊， 你那老对象经我同意才去的，怎么你不知道啊？ 哦，原来还当成你俩间的小秘密呢。 桑岩看热闹似的，语气很欠。桑稚面色一僵，桑岩痛快地说道： 行，那当我刚刚没说。 桑稚看向段嘉许，注意到他此时正忍着笑，情绪更加不爽。 你笑什么？ 在想你那时候还挺自来熟，小小年纪就威胁我，不同意就要跟阿姨告状，说我跟你哥对你男男混合双打。 段嘉许回想了一下，眉眼舒展，这话让桑稚想起了自己以前的丢脸事，他觉得憋闷，不想再跟这两个老东西交谈，回头跟温以凡说话。 以凡姐。 温以凡正看着手机抬头： 嗯，怎么了？ 桑岩打断他们的交流： 不知道喊嫂子了。 桑稚才懒得理他，跟他作对般的重复道： 以凡姐，你说我同学的舅舅是不是长得很帅？ 这话让车里安静须臾。段嘉许瞥了桑稚一眼，桑岩也顺势看向温以凡，眼神似乎在让他注意点回答。桑稚又刻意道： 感觉能吊打这一整车的男人。 小鬼，你感觉错了，跟我比那叫碰瓷。 桑岩目光仍然放在温以凡身上，指尖在他手背上轻敲，语气傲慢： 吊打驾驶座呢，倒是绰绰有余。 桑稚的表情一言难尽，继续等着温以凡的答案。想到刚刚在超市就有点惹到桑岩了，但傅时泽那长相确实也不能说是不帅。温以凡认真想了想，忽略了桑稚那句吊打，中规中矩地答道： 嗯，是挺帅的。 但这回答让桑岩的气压明显低了下来，捏着他手的力道也加重了些。恰好遇上红灯，车子停了下来，前头的桑稚忽地收回视线，看向段嘉许的方向，短暂问了一句干嘛，之后再无动静。两人对视着，没有发出什么大的声响。温以凡这会儿也没有精力关注前边，瞅着桑岩生硬的表情，他思考着如何哄他，叹了口气，压低声音主动提议： 算了，弟弟有点不成熟。 嗯，我们还是别姐弟恋了行吗，哥哥？温以凡弯唇，话锋一转。此时此刻，前方坐在驾驶座上的段嘉许侧过头，直勾勾地盯着桑稚，他的眼眸闪着光，璀璨而分明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桑稚没有太看懂，把脑袋凑过去： 什么？ 段嘉许低头，嘴唇贴在他的耳边悠悠道： 哥哥打算争个宠。 啊？ 桑稚茫然，沉默几秒，他听到男人的声音更低了些，近似用气音跟他调起了情： 回去再给你看点好看的。车子开回桑家，温以凡被桑稚拉着先往大门的方向走，桑延和段嘉许走到后备箱的位置，将刚买回来的大包小包提出来。桑延双手都是袋子，腾不出手，加之后备箱的盖子也不算高，便直接抬腿将车盖往下踢。你能管好那小鬼吗？怎么了？段嘉许笑道。让他注意点，想给你找不痛快的时候就专注这件事儿，别拉着我媳妇一块儿。桑延偏头直截了当道。段嘉许温文尔雅地说道，你直接找他谈吧，我不太管他，一般都是他管我。切！桑延有点受不了段嘉许谈恋爱时这德性，啧了一声。两人走到楼里等电梯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温以凡和桑稚已经上去了。为你结婚这事儿，最近苏浩安给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，每回都问我什么时候结婚，说要赶在我之前。段嘉许低笑了一声，桑延散漫道，他哪来那么多破事儿？段嘉许眼角微弯，十分尊重地询问了一下当事人家属的意见。你觉得什么时候好？关我屁事啊！桑延嗤笑。段嘉许就问，你妹能大三就结婚吗？电梯恰好到一楼，发出叮的一声，场面静止住。桑延定定地看着他，忽然转了一下脖子，把袋子扔到地上，而后他抬手扣住段嘉许的脖子向下压，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被这畜生刷新三观。我服了啊，谈个恋爱连物种都变了。因着力道，段嘉许身子前倾，不受控地咳了一声。他好脾气地抬头，神色从容镇定，仿佛并不觉得自己的话有什么问题。什么意思啊？能再给我看看你当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吗？我压根儿想不起来了。桑延真是服了他。自己注意点，我家不收畜生玩意儿。说着，桑延松了手，重新把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